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看清身后来人，池小池昏昏沉沉地用左手抱紧怀里文玉京的白衣，艰难开口： 打晕我，带我离开。 叶继明也看出他状态有异，并不细问，玄金剑鞘逆手而出，准确击中了池小池的后颈。池小池只觉后颈一麻，神志全失，正要向前栽倒，一只手便准确擒住他的右手，向回一拉，玄身已被相接，将昏迷的人背上身后。叶继明单手捉住段书觉环绕在自己胸前的双腕，单手持剑朝来时的路大步流星赶去。可他还未赶出几步，便觉脑后一股浓腥的白雾喷过，他赫然转身，脸上米形的黑色蛇鳞浮现，金瞳里闪出厉光。 放肆！ 眼前瘴气如流云卷动，看不清屋中有何物，然则稀稀缩缩的蛇形身无处不在，让人一阵阵泛起鸡皮疙瘩。 哦，一条年幼的小蛇。 一道飘渺而邪异的女声从雾中传来，叫人难以辨清是从哪个方位传来。 很久没找到这样美味的小甜点了。 叶继明破口大骂： 放你的屁，回家吃自己去吧。 女生沉默了，他没料到这次进来的食物个个衣冠楚楚，都是翩翩少年家公子的模样，没想到自己一开口撩拨就啃上了一块硬骨头。他很快回过神来，掩口一笑： 哎呀，小后生这般粗鲁，着实伤了奴家的心呐。 话音未落，从暗处三个方位各个飞来三条体型不大的毒蛇，不由分说张口便喷出几股透明毒液朝段叶二人袭来。叶继明单掌画出一披风，凌空一舞披在昏迷的段书觉身上，几滴毒液落在他身上，丝丝的灼烧一阵，却未曾伤他分毫。叶继明语气冷了下来，咬牙一字字的道： 本君说放肆！ 他周身腾出淡紫色的毒雾，迅速融入白雾当中。灰蛇本是剧毒之蛇，那蠢蠢欲动的三蛇难挡紫雾毒性，当场毙命，成了三条色彩斑斓的绳子。叶景明刚要离开，便觉四周心热感更盛，地表浮土亦隐隐震动起来。他站在一处阵眼之上，警惕环伺间，突觉脚下有异。叶继明脚尖点地，纵身跃起。他的直觉着实不快，足尖刚刚离地，从他方才立足的土地下便豁然钻出一只血盆蛇口。蛇身从土中直立而起，其身出土三丈，竟还未见尽头。那恶蛟竟然一直在地底游走，静静尾随着他们。那深渊巨口直直追着叶继明，可清晰看见蛇牙上的毒液光液，离他的双脚只有寸余，竟是打算生吞了他。叶继明逃无可逃，大骂一声，转身拔剑欲斩交手。在眼前虚影一晃，蛇身竟瞬间转换，变成了一个赤裸美人，冲他嫣然一笑。他满以为此人会被自己的美貌所迷。一只年轻貌美的小灰蛇血气方刚，哪怕不用来果腹，养着当个面首也是美事一桩。谁料叶继明丝毫没有犹豫，剑刃照着那张美人面便径直划下。 此娇始料未及，生生用脸接了这一剑，亏得乔灵坚毅，脑袋才没有被一剑劈成个烂西瓜，但他的脸上还是留下了一道血痕。这一剑彻底激怒了恶娇，他全身从泥中遁出，重化娇身，扬起尾部裹挟劲风横扫叶继明腰部。叶继明一手护住昏迷的段书学，一手强攻，本来就难以进展能为，如今被猝然袭击，他想要闪避开来却难以为继，被不偏不倚扫中腰部，整个人倒飞了出去。他急急把段书觉拥至身前，护住了他的头，而下一秒他的身体狠狠砸在了树上，气血翻腾，一口如热径直喷出。但他没有丝毫犹疑，动作灵活，闪身挪移，面对面抱住段书觉，在枯树上横跳几下，身影消失在了林间。恶娇再化人形，吐出分叉的鲜红信子，舔去流至唇角的鲜血后，身形渐渐融入土中，消匿无踪。迷蝶谷是他的地盘，他有自信，这条小灰蛇不可能逃得出去，他得为这道伤口付出代价。叶继明纵身在林木间跳跃，口唇间不断有血溢出，然而他为着逃命已经顾不得按照来时路的轨迹前进了。他嗅觉格外敏感，又和段书觉共同生活日久，知道他身上有一股特殊而清雅的水香，便循着那味道一路找来，示意才能救下段书觉。现在经过一通瞎跳后，他成功迷了路。逃出一段距离后，叶继明又痛又乏，寸步难行，只好在一处枯松下将段书觉暂且放下，稍作休息。他喘息着与他并肩靠在树边，抹去唇角残血，愤愤道： 姓池的，本就要被你害死了。 那人闭着眼睛动也不动，左手仍死死抓住那件白袍，上面已经染了些叶继明的血，看上去颇为惨烈。他不吭不哈，叫叶继明有些火大，可一看那张静静沉睡的脸，叶继明又心软了，滴滴嘀咕了两声，把脑袋抵在树上，想再闭目养神片刻再逃命。那恶娇确实是不好相遇的，叶继明重活一世，虽然改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毛病，但凭他现在的修为和那成了形的恶娇正面杠上，无疑自寻死路。想到此处，他又心焦了起来，若是段书觉能与他并肩，他们二人战力叠加，胜算便能水涨船高，但如此情形，段书觉再起不能，自己怕是要豁出命去了。叶继明正出神间，不意左手突然被人轻轻握紧，叶继明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等低头一看，发现左手确实被那人握在右掌心，脸变黑了三分。 姓池的，姓池的，你是不是醒了？ 身边人不语，仍是闭目。叶继明翻身半跪在他面前，细细打量着他的脸。 莫要戏弄本君，姓池的，给本君交代清楚，小姨她如何了？昏于境她又去哪儿？ 那人不动。叶继明不耐烦，凑得更近了。 你可听得到本君说话？ 不料那右手竟一把攥住了他的前领，把他往前一拉，叶继明身子失衡，一头栽下，恰与他口唇相接。叶继明身子全僵了，双手撑在段书觉两膝旁，肘部轻颤，心脏乱跳。待他反应过来，杀人的心都有了。这姓池的发的什么疯啊？然而下一瞬，他口中就被渡入了一样东西，那东西腐一入体，叶继明便觉通体舒畅，疲惫尽消，血脉中力量倍增，灵力派涌，竟有一浪三叠源源不绝之势。叶继明有些狼狈地与段书觉分开来，掩住口赶快将那物吐了出来，在他掌中熠熠生辉的竟是段书觉的娇丹。下一秒，他对上了一双黑中隐隐透蓝的眼睛，那目光沉静、轻柔、温柔， 是叶继明蒙了多少年的一双眼，将叶继明拉近并亲吻，似乎耗尽了他全部的力量。很快那双眼缓缓闭上，手也顺着他的前襟无力滑下。叶继明一把抓住段淑觉的右手，嘴唇又麻又热，热度一路烧到脸颊上，叫他无所适从，五味杂陈。他把那只手抵在自己的额头上，小小声地唤道： 小鱼。 焦丹是焦人的命，他把焦丹渡给自己，便是把命拱手出让了。叶继明又怎能让他失望呢？